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发。 好啦，又返返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到。 係。 係，即係呢排你又好似俾呢个高登仔追击喎。 超。追击好多年㗎喇喎。 啊。因为以我所知其实高登仔都唔少热狗㗎嘛。都几多即係双王。即係都几多双王嘅信徒㗎嘛，老实讲都。 我又好唔明白喎。即係明报搵我嗰篇访问应该係星期日。 係试完明报搵你嗰篇访问。 四日前。 就因为你係学联嘅老鬼嚟㗎嘛。 吓 ,25 年前嘅事㗎嘛呢个。 係咁所以你其实。 喂，但我嗰段说话有咩问题啊？ 係。 我话第一，即係80年代嘅中共同今时今日嘅中共嘅比较呢，就係中共今日退步咗嘅。 嗯。 第二，我就话我哋嗰阵时候系随时咧，具体嚟讲可以上去北京敲门，要求咧系讨论香港政改问题。 嗯， 跟住咧第三咧就系讲到香港运动嘅时候咧，其实有个区别嘅，因为当时我哋嘅斗争嘅对象咧，同今日嘅斗争对象咧，似乎有啲区隔嘛。 嗯， 我哋嗰阵时系支援角色啫。今日你直情嘅鬥爭對象淨喺你面前啊嘛，所以係好難退得到噶嘛。如果冇實質嘅讓步，正如當日北京嘅學生一樣啫嘛，係嘛？咁我哋嗰陣時候點樣離開呢個今日嘅中聯辦昔日嘅新華社個方法就好簡單啫，先執走啲物資，跟住逐個勸啲同學或者市民咁樣。時間差唔多啦，咁六四都鎮壓咗啦，咁拖到七月咁仲想點啊？但係今時今日係唔同咗嘅喎， 係 所以你唔好屈我話咩話，佢點樣屈我啊？ 佢係咁講嘅，就話你咩人數如果減少嘅話咧，就將要準備撤離啦。 我幾時有講過呢句説話？ 嗰個標題咁樣講嘅。 咪呢個係高登仔自己幫我作嘅標題，某一個啫嚇，嗰、那個唔知係咪即係別有用心嘅啫。咁而家人數都減少㗎，但係你點樣退場？ 嗯， 系哦。 我反问佢一个问题啦，而家人数都减少咗，边个够胆叫人哋离开？泛民主派啊，三子啊，商学啊，系咪啊？ 唔好玩啦！而家讲边个讲退场，边个死嘅其实。 唔系，如果你要讲个退场嘅话，其实无论三子、学联、泛民都好啦，谂过好多个计仔出嚟噶啦。 吓、 由对话开始，跟住咧对完话之后咧。就搞公投，喺現場嘅公投先，跟住咧就話五區公投、超區公投，跟住話要上京。其實俾人一個感覺，其實咧你都係想揾一個下台階啊嘛。唔係我啊，因為我唔係負責呢場運動，我唔係組織呢場運動，但係俾人嘅感覺，呢啲嘅組織者係不斷揾緊一個下台嘅方法。希望咧係當權者有正面嘅回應。但係你不得不留意。当权者系唔会睬你做呢样嘢，因为呢个成个嘅计划阴谋就系拖嘛。等你自己玩借自己嘛。第一，你哋互相打自己啦。其他嘅群众对你哋好讨厌啦，神憎鬼厌啦，因为你不断喺度霸住条路啦。呢个就系个运动不能够脱身嘅一个根本嘅理由。而你。即系你俾嗰啲叫咩啊？青城派而家叫啲话， 系 我最近先明白呢个名叫咩，原来青山城帮派，系咁夹你， 系啊， 系嘛？即系由开始打左交开始，退咩啊？点退啊？同埋你大家都系有 ego 嘛，大家都系要有光环啊嘛，边敢话俾人听我要而家唔勇武噶？喺乜都得唔到嘅情况之下。你點樣脫身啊？喂，呢個係困難嘅喎。 戴耀廷準備話自首，咁你呢個旺角嘅佔領區嗰度咧，就個個都喺度貼張嘢啊嘛，話你自己就走去自首好啦，我啊繼續留翻喺旺角度搞真抗爭。 但係其實根本兩樣嘢都係做唔到啦。 係 係 係嘛？而家係進退不得。 喂，阿土啊，但係我想問你即係嗱，而家你禁制令啦，就話最快可能係下個禮拜一就開始拉人啦。其實原本都話今日嘅，咁但係因為咧就 我覺得係拆老士沙煲嘅啫。 嚇、 因為禁制令有同冇期有乜分別啊？喂，你大家都係唔守法嘅咯。不過一個係法庭頒嘅禁制令，第二個就係明顯有條法律喺度。你唔可以霸住條街噶嘛。系咪？咁但系呢个系我系公民抗命，所以我就可以唔守法噶嘛。 系， 咁有乜分别啊？其实， 喂， 所以我真系唔明白，有一啲人讲话，因为你唔遵守法庭嘅禁制令，就代表你 冇法治精神。 系啊，咁所以其实你见到 由低温开始，由掟呢一个催泪弹嗰日开始，即系几啊？八月啊，啊九月廿八号，都已经唔系守紧法律噶啦，嗰、个已经系一个公民抗命嘅行动嚟噶。几时有个法律规定系俾你可以喺呢个下角度旺角弥敦道咁样瞓嘅，大佬？ 系、 咁所以你見到即係 even 你唔好講呢個建制派啦，即係建制派咁當然就話即係其實你已經係犯咗法啦，亦都係即係衝擊緊法治啦。但係 even 係即係泛民內部其實即係對法治嘅概念都有一個好嚴重嘅分歧嘅，即係你就係講阿梁家傑同埋阿何俊仁啦，係嘛？即係其實佢哋兩個諗法已經係南轅北轍啦。嗱，你就係睇你呢個阿梁家傑點講啦，佢就話佔領人士咧就應該尊重同埋遵守法庭頒下嘅禁制令。咁啊，認為咧法治精神咧就並非簡單如政府立法、市民守法，咁啊，否則咧法律咧就變成呢個政府嘅統治工具。嗱，後面嗰 part 係冇錯嘅，但係前面嗰 part 但係佢都解釋唔到點解你要遵守個禁制令咧、如果你係公民抗命嘅時候， 係啦。 咁而家差佬喺九月二十八號宣布呢個一個非法集結，你就可以唔遵守。 但係佢會唔會話？ 但係法庭就班嘅所謂因為的士團體啊，嗰啲咩運輸？公司啊，申请嘅禁制令你系守啊？ 系， 佢会唔会视法庭为一个最高嘅法律权威咁，所以你系需要遵守佢嘅？ 喂，你上到去法庭啊，如果差佬告你啊，你都输噶啦。咁你认唔认你输先？ 但唔系，即系佢呢个佢系有个政治嘅效果喺度嘅，而政治嘅效果咧，其实佢系出师有名，系在于咧，佢系用群众嘅名义去喐你啊嘛，而唔系政府喐你啊嘛。喂，政府我哋而家成日针对政府就系因为其实佢自己本身已经系有丧失咗公信力啊，但系佢而家唔系，就群众斗群众嘅策略嚟噶嘛。咁所以其实喺象征意义嚟讲， 但阿水都知道呢啲所谓嘅群众其实背后都有人策划出嚟嘅。 系，但系佢出师有名， 你实攞到嘅呢个禁制令，点解攞唔到啊？ 一定有，一定有。 喂，同样道理，你喺我而家 office 门口阻住我唔俾我翻工，我一定攞到个禁制令噶， 一定有噶。 但系如果你要嚟抗议我嘅时候，咁你冇理由遵守呢个禁制令。 系， 如果我唔申请禁制令嘅时候，我 call 个差佬，差佬都可以嚟叫你走噶啦，有乜分别啊？ 咪等于早两， 本质上有乜分别先？ 冇啊， 咪咯， 本质上冇， 本质上系冇嘅。 唯一个分别就系在于呢一个系差佬 announce 话你唔守法，定系还是系所谓经过一个民事嘅法庭，唔系刑事嘅法庭啫嘛，民事嘅法庭认为你应该离开。我真係睇唔到个差异喺边。所以梁家杰讲咩呢，其实佢成句说话都解释唔到两者嘅分别喺边度嘛。 佢唯一样嘢冇交代嘅，而呢样嘢係最重要嘅，就係、是、所谓公民抗命㗎嘛。佢都冇讲到公民抗命。 喔、哦、原来公民抗命就可以唔守公法，但係守呢个司法㗎。即係所谓civil 同埋 criminal 㗎。喔，我唔好明喎、你个逻辑喺边度呢？系咪？ 喂，咁呢、這个嗱，呢、這个就同阿何俊仁讲个好大分别啦。何俊仁虽然啊，即系大家都唔系咁中意佢，唔系咁 like 佢啦。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即系其实早两个礼拜亦都访问过佢嚟啦，系咪？咁其实佢嗰阵时都讲过分别噶，系嘛？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系有呢个叫做系公民抗命嘅准备嘅话，即系你其实系有分别啦嘛。即系你公法同埋司法系，即系你如果你自己本身你程度上已经系讲唔通啦，系嘛？ 同埋一句到尾，系人都觉得佢背后嘅潜台词，同我头先讲嘅所谓公投啊、对话啊、上京啊，系一模一样。 系 谂住点样退场啫？即系话其实佢唔系解释紧公民抗命对于即系 civil 同埋 criminal law 嘅分别啊、而系佢想揾一个理由。系退场啫嘛， 但系问题屈服于中信集团或者嗰啲垃垃杂杂小巴工会走去退场嘅话，咁啊， 咪仲鱼皮咯，仲鱼皮过你系俾个国家机器嚟镇压你咯， 系啊， 系啊， 喂，你真系戆居到晕、啊，呢个系梁家杰、啊， 系 啊，资深大律师、啊，唔系佢系叫系资深大律师，唔系杨大杨，唔系杨元大壮， 系 啊， 嗯， 点样 interpret 啊？ 嗯。 总之揾到机会咪闪咯，最简单。 喂，老实讲，咁我哋都唔会见到公民党喺现场嘅。 见到噶，毛依依喺度噶， 偶然咯。 唔系，同埋嗱， 即系你最紧张嘅时候，催泪弹唔喺度噶嘛。黑警嗰阵时候你唔喺度噶嘛。轻轻含含嘅时候你好少见佢喺度噶嘛，都唔会摆个档喺度。 其实唔会嘅，唔会。佢起码唔会好似肥佬礼咁俾人掟猪杂啊！真系。 咁啊，呢啲咪就係另一種嘅法盲咯。 啊， 嗯， 因為嗰啲法律定咗喺度，因為有法庭頒布嘅禁制令啊，所以咧我就即係、就是、死守嘅。 係， 嗯。 我当咗嗰啲系即系神圣不可侵犯嘅， 咁冇噶啦，咁冇噶啦，你喺即系立法。 但你要知道就系公民抗命系更加高嘅道德价值嚟噶嘛？ 以为咪应验咗阿谭博咧，啱啱开台嗰阵时就走出嚟讲话，喂，公民党嗰一班人其实佢哋系好太过着重于法律執行嘅细节，但系就冇认清楚即系例如你法律哲学啊嗰类嘅精神。 喂，同样道理，你攞翻当年金地嚟讲啦， 嗯。 嗰条法律就系话采盐系唔可以你一般市民大众去做嘅，咁、 嗯、 你走去采，采、 嗯、 完之后人哋拉你，咁呢个公法啦，系咪？ 系啊。 好啦，如果调翻转头，呢、這个海滩系我嘅，我申请禁制令，咁、 嗯、 你又遵守， 嗯 啊、当嗰个原来系即系政府规定你唔可以乱咁采盐嘅，你就唔遵守， 嗯。 嗯我听唔到嗰个分别喺边度。如果你系谂住借采盐呢样嘢代表，即系个土地系属于印度人嘅话，个、 嗯、 分别喺边度？ 即系其实佢系好学生嚟嘅，佢绝对一个好学生嚟。如果你咁样 appreciate 佢嘅话，咁但系即系你要指意佢做一啲稍为即系其实系唔好离经半道啊！喂，老实讲，喂呢个我真系觉得阿老萧讲一样讲得啱啊！喂，即系嗰个游戏规则本身就系唔公平嘅，人哋嗰个仗。系又行田又得，又行日又得。喂，但系你咧，你都仲要系即系遵守翻个规矩咧，一步一步咁样行。 仗不能过河， 唔系咯？咁你梗系死硬噶，系嘛？仲要指意你民主派系要守住我哋条底线，系反倒退。喂，咁啊真系死得啦，大佬啊！ 喂，其实公民党好聪明噶噃。 啊， 嗯， 其实佢一路咧对占中呢个问题咧系冇强烈表态嘅一个政党嚟， 不嬲都系。 相对民主党嚟讲咧。公民党喺呢个位里边咧，系走得相当之灵。 公民党不嬲都系买定离手噶啦 ，even 你嗰阵时五区公投啊，都系咁噶啦。 你应该话无保不落嘅意思啦，系、嘛？佢一路都系冇好清楚咁表态，就话我参与定唔参与噶。反而民主党呢次要俾我 credit， 佢系早表态噶。公民党系一路闪下闪下噶，因为佢好难同人哋解释啊。因为佢啲法盲嚟噶嘛，系嘛？以法律作为神圣不可侵犯嘅一样嘢噶嘛，系嘛？即系你老婆老公都可以俾人抢咗佢，不过咧呢个法律咧就唔可以攞走。 唔系，反而我觉得阿边个阿戴耀廷佢就讲得即系 accurate 好多啦。即系你讲法治，其实你系讲有低层次同埋高层次嘅法治之分啊嘛。你低层次嘅法治咪就系所谓讲嘅即系你遵守嘅层次咯，有法必依嘅层次咯。咁你咪陷入咗而家梁家杰讲个即系嗰个处境度咯。咪但系佢同时间佢又界定高层次嘅法治啊嘛，就系嘅以法限权同埋以法达意啊嘛，大佬啊，系嘛？你当呢样嘢你系做唔到嘅时候，喂咁啊，梗系要公民抗命噶啦。即系所以佢你虽然话戴耀廷鸠都好，喂，但系起码佢 concept 其实冇错。 哇、哦，佢梗系冇错啦，大佬、 啊、搞咁多年， 即系佢系 都唔系同埋唔系咁多年嘅问题。啊、你当佢由一年零十个月之前研究呢一个问题。咁、佢都 clarify 得好清楚啦，系咪、 啊？ 我系故意触犯法律、 啊， 去争取一个更加高嘅目标。 所以佢而家 让你当权者、啊、透过呢啲咁样嘅法律嚟起诉我， 啊、 去凸显呢个制度嘅唔公义，当权者嘅不公义。 嗯 嗯， 系咪？ 咁当然 问题啊，佢呢个 concept 系完全正确、啊啊。哦，原来揾个私人机构嚟揾个法庭嘅禁制令，咁你咩都唔使做。 啊， 嗯。 咁就嗰啲人唔系叫公民抗命。当差佬宣布你呢一个嘅非法集结嘅时候，哦，我就觉得我唔遵守咧，就系公民抗命、 嗯。 第一次听 啊， 第一次听。 喂，其实阿土， 所以今晚应该其实揾梁家杰嚟嘅，扁下佢一轮咧，睇佢应该点样解释。 有你神早应该揾啦。喂，但系其实嗱，我想同你讲你一样嘢啦，即系其实你讲个即系所谓退唔退场嘅时机问题啦。你即系其实讲琴日咧，即系阿肥佬礼俾呢个即系吓，即系呢个沙田鸡粥咧，强记鸡粥嗰个伙计咧，就当 好似唔系伙计，你个少东嚟嘅，屌你！ 阿少东嚟噶， 系啊， 哇，少东做埋呢啲嘢啊！ 喂，喜记嘅少东又系做呢咁嘅嘢，大佬强记鸡粥又 哇， 少东又做呢咁嘅嘢。 真系接到啊！连佢啲僆都唔听佢搞埋呢咁嘅嘢，真系哇，屌真系 call 唔到人要自己嚟咯。 喂，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咧，从呢度咧可以咧剖析出嚟。第一，有乜理由嘅少东，你俾几多钱佢啊？ 系 吓， 佢肯做呢一样嘢咧，即系话冇人肯做啊？ 唔系，或同日仲有一个解释，仲有一个解释就系、是、俾人揸住春袋咯。 即係有人咩有嘢要挟佢。 係啦，你唔做唔得囉。 有咩春袋俾人揸住先。 我點知呀，真係要問返當事人呀、啊、大佬。咪 使乜咁搏命呀、 啊、係呀。 沙田強記雞粥好出名㗎喎、啊。 出名㗎。 生意落翼不絕㗎喎、啊。使乜睇人贏眼色呀、 啊。啊。 唔明喎、 啊。嗯。 仲要自己披甲上陣喎、啊、親自。 呢啲嘢一解 釋。你去到金鐘一定死㗎喎、 啊。 啊第一肥佬禮坐嗰個位置應該係中間個位置嚟嘅、 啊。 你真係要掟佢嘅時候你要走入去嘅。 係啊。 係咪走得入去你係咪出得返嚟㗎 出咗 你出唔到嚟囉。喂個個都大隻過龍同 Anthony 啦係咪我估。 哇佢真係成個即係佢都係以為自己女報喎、啊。 張飛。 喂你話上次掟阿毛佢話其中一個係嘛。喂嗰、那个就容易走咗因为啱佢喺嗰个边皮嗰度龙河道嗰度嘛吓嘛定係天尾道啊。 係。 嗯。 边皮嗰度你掟完就即係闪咗佢嘛。 喂其实你觉得佢咪真心交啦因为佢自己本身喺 Facebook 呢吓呢个叫刘生啦即係好似唔知叫咩、Philip Lau 定乜 Q 嘢吓嘛。佢话咩嘛原本就係话佢就啊总统唔理我就一定要搵呢即係呢个黄之锋隻抄咁样即係唔知咪比武缺一高下咁样嘅其实呢条友都好斗好好斗其实本身都。咁啊有人话佢就係呢个有黑社会背景。 你睇下周深喺出面呢听你 call 佢呢句呢咩同黄之锋武斗呢笑到真 係。係啊唔系。 见眼唔见眼。 嗰、那個叫唔係我澄清翻，嗰個叫 Louis Yip， 咁 Louis Yip 咧，咁就其實啊呢個反佔中暴徒確認中心咧，其實已經起咗佢底噶啦嚇，咁啊即係係啦，佢係講過呢樣嘢嘅，咁佢舅父好似話政協嚟嘅。啊、即係有人話佢係黑社會，我唔知係咪啦。即係我學阿老邪話齋係嘛？即係嗱，有人話佢係，我唔知係唔係啊。總之我都係 call Facebook 嘅啫。嗱，有人 cap 咗圖，我照讀嘅啫。 OK 啊，咁樣樣。咁啊，呢條友咧，哇，好得意喎！嗱，琴日咧，即係俾人拉完之後咧，竟然仲喺即係呢個醫院嗰度同啲差佬一齊開飯喎、啊。即係有講有笑喎、啊，真係。 即係 friend 嚟嘅。 唔知啊， 安排佢嘅。 总之，嗱呢、這个咧就系我啊呢、這个。 喂，但系如果呢啲人啊，你拉到之后咧，你唔告或者告嘅多数嗰一日啊，因为你中个规，有人证，有 video。 咁今次啊拉埋呢个柯耀林同埋郭少杰啦， 有物证， 系啊， 点解唔中啊？ 系啊， 系 咯。唔系，所以我望下呢个少东 啊， 系咪弯噶？只有一个弯嘅人先会咁样听命于阿爷。仲有只有一个弯嘅人先唔揾自己啲手下去做嘅啫。呢啲咁样嘅 dirty job, 你梗係揾啲即係靚去做㗎嘛。点会自己搞㗎 咁、我。 你点走得甩啦、 所以我估真係俾人揸嚟春袋多。 第一俾人揸嚟春袋第二样嘅出手太低因为 typically, 即係根据演化心理学嘅解说因为佢哋第二代咁呢即係成日俾人教育到啲人会谋住佢啲钱咁所以呢佢出手呢就肯定会低嘅。咁啲细路嗰啲细呢就唔肯帮 佢。即係呢样嘢如果扭。嗱，我唔知嗰高即係嗰啲網友講係真定假啦。如果係牽涉黑社會嘅話咧，咁其實呢樣嘢一仔啦嚇、即係最近做一個專題啦，就話而家咩14K 啊，同埋新義安啊，其實係為咗即係爭阿爺嗰啲即係維穩生意嚟做咧。咁然之後就爭到七彩啊嘛。 所以無所不用其極。 係啊， 冒極大嘅風險。 咁所以佢咪照喂為咗即係要嚇、即係要證明自己嘅勇武，即係喺呢即係喺維穩裏邊係即係做一掂嘅咁。可能咪要咩？即系表下功咯， 话晒都话立下咗汗马功劳。但系我始终唔系好明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阿爷咧要令到呢一场运动咧系即系好快咁消亡咧， 系， 其实唔困难嘅，佢搞少啲嘢得噶咯， 啊， 系咪？ 系咩？但系我觉得佢搞呢坛嘢， 同埋你搞啲嘢咧，你系完全系冇配合噶噃， 系， 即系我交个波俾你、明明系交前嘅，你系走向后边，咁我点交到个波俾你咧？咁、样，你明明出咗个禁制令，本来形势好少少嘅，跟住你又突然之间搵人走去掟呢、這个即系内脏， 系啊， 佢肥佬礼，咁、你就想点？ 唔系，我又唔系，我睇法系唔同，我睇法咧，嗱，佢今次差佬嘅处理手法咧，就是、其实两边都拉啊嘛，连郭少杰啊，同埋阿柯耀林、建议勇为都拉啊嘛，而建议勇为都拉嘅时候，即系我。即係其實俾到公眾嘅咩 message 啊？喂，就係話俾你聽，你做義工你都冇好下場啊！即係你當你做義工冇好下場，喂，其實呢樣嘢就同大陸嘅執法好相似啦。 但係你拉柯耀林同埋郭少傑係冇意義㗎，大家都知道一定係唔會有事㗎。你告到我乜嘢啊？ 唔係，但係佢 即 係 例如 精神， 即 係 如果而家阿龍突然間發癲，走去揼阿周深，咁、我捉住佢嚇，幫佢 即制服住， 制服咗你，咁我係阻止個暴力發生，會唔會呢個好個好簡單嘅法律嘅常識嚟嘅啫？ 但如果佢捉咗你嘅話，而佢係有效地會，即係其實你個客觀效果就係其實佢係有 message 話俾人聽，就係話，喂，我就係不公噶啦，吹咩？喂，咁然之後，喂，個個就係唔敢做呢啲嘢咯，個個都唔敢見義勇為咯。喂，等於大陸是小月月事件咁樣啫嘛，就因為冇人敢即係仗義幫手啫嘛，係嘛？喂，咁而同時間佢有咁嘅 message 做俾你睇嘅話，喂，咁其實係增加咗你嗰個精神壓力㗎喎。 喂，同埋， 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呢、這個運動咁咪增加群眾對呢個政府嘅憤怒？ 係一定係啦， 係、啊， 啱唔啱啊？即係 Anthony， 你講嘅唯一一個 positive 嘅 point 就是、啊，對於即係政府嚟講。就係、是、鼓勵咗一個好差嘅 message， 係 啦， 非常之惡劣嘅一個嘅道德價值， 係啦， 就話你唔可以見義勇為嘅， 係 你幫拖嘅話咧，我連你都喐埋， 係啦， 係咪？但係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就係、是，喂，呢、這、一個已經係大家共同嘅價值嚟嘅， 嗯， 喂，你走去無端端而家走出去呢、這個operator 嗰度搭下租身，咁我撳住你，你拉埋我。系嘛？ 但有一个说话嘛，叫做死猪唔怕滚水渌啊嘛。喂，即系呢个即系差佬嘅公信力咧，已经赔到七彩啦。 喂，大佬啊，我哋僆仔睇粤语场面嘅时候，都见到啲见义勇为嘅行动。 系 我哋点样去 stop 一个贼？喂，我哋应该系攞好市民奖啊！你唔知啊？喺呢个九月二十八号之前啊、嗯，如果我见到一个人系咁掟完人嘢之后， 嗯、 我捉住佢嘅话，我唔系应该去差馆攞锦旗嘅咩？ Anywhere but 隨時，隨時啊！我哋係咩？每年咪有呢個勳章班嘅， 係好市民獎， 係 嘛？其中有一個係咁噶嘛？ 其中一條，我唔知之前有個人係拍片，拍低即係即係打交嘅，都攞好市民獎。 喂，平時呢啲係攞獎嘅，大哥。 係應該咯，唔係， 同埋 你唔係 暗中發生啊嘛？ 仲有， 所以咪 Anywhere 你做唔到一個 threatening 嘅作用嘅、 嗯， 因為點解你拉郭兆傑同柯耀林咧？ 嗯， 嗰啲人係完全。即係有 prepare， 覺得你咁樣係俾佢打壓噶嘛？ 嗯， 你點樣達到嗰個效果啊？ 嗯，其實因為早喺兩個禮拜之前，《人民日報》海外版嗰度咧就已經 announce 佢哋點樣看待佔中噶啦，喂，成個運動咁呢個就係以十年計嘅思想改造工程啊嘛。 唯一佢個 function 咧對個運動嘅影響嘅就係話咧，一般嘅市民大眾見到咁嘅環境，未必敢俾啲細路。走去現場， 咁呢、個係呢、這個絕對係 呢、這個係處理嗰個運動啫。咁但係當然你嗰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謂即係你不能預期嘅後果咧、就係頭先我哋反駁嗰啲嘢咯，反駁咯。對於一般人嘅道德價值嘅見義勇為啊，即係將一啲嘅罪犯懲之於法啊，交俾警方嗰啲、完全違反曬佢背後嘅道德價值咯。為咗要清場咯，為咗減少你個運動嘅人數咯。只係得咁嘅啫。咁但係清唔清到場，同呢個 incident 都冇乜直接關係咯。 佢要搞到件事好煩咯、 啊。有間接關係，但係冇直接嘅關係咯、因為點解啊？而家係清唔到嘅。我再重申一次，你點樣清啊、今日你清完，後日會嚟噶嘛？隨時都係翻轉頭嘛？呢個係深層次嘅矛盾嚟噶。阿爺唔好自己呃自己啊！特區政府都唔好自己呃自己啊！今日走咗，聽日可以翻嚟。因為你未解決。即係學巴斯阿速咁講， 係 你個政改嘅矛盾係冇解決到啊？點解唔會翻嚟啊？而家個民憤已經係鼓動咗出嚟，亦都有前前後後十萬個人公民抗命嘅，而呢啲班人亦都唔怕第二次再出嚟、所以你只係能夠解決一時之快，就是、希望咧快快脆脆離開旺角啊，離開銅鑼灣啊，離開金鐘，但係長遠嚟講。呢、一個咁樣嘅抗爭嘅勢態、抗爭嘅形態，根本係唔會斷嘅。除非你解決根本問題。呢個係佢亦都預計到，所以我哋估計就話未來日子裏邊佢會修改一個兩制嘅框架咯。 即係你覺得佢會修改？ 一定會， 即係會推翻呢個八三。 佢比2003年之後嗰種介入更加嚴重。就話我唔可以再俾你香港人一次又一次， 哦、 再嚟一次，咁去挑戰我的權威。 咁呢個咪即係 佢數咗出嚟啦， 即係習近平講話咯， 係咪？國家安全法23條立唔到，反國教立唔到，係咪？政改方案同我有關嘅，我又過唔到，喂，我唔可以第三次讓步。好啦，我為咗唔第三次讓步之後咧，佢咪跟住亂出招咯。 喂，你睇而家即系强记鸡足嗰啲，嗰啲都系乱出招嘅一部分嚟嘅。 嗯， 但系你不断乱出招，你就不断喺度放紧计时炸弹喺唔同嘅地方。 唔好话强记鸡足啦，我哋楼下嗰间即系蟹店啊，佢啊即系亦都动咗个咩直翻，即系出嚟即系呢个李卓人同埋阿肥佬礼，然之后喺度写佢 caption 又话即系收美国佬钱啦、 啊，1540万嘛。 系啊，你即系已经系即系无所不用其极噶啦，其实已经系。咁啊，即系喂，但系其实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冇咯，退场嘅责任喺即系中共嗰度咯， 好难搞， 系 退唔到， 退唔到咯。 因为大家其实咧，即系从运动者嘅角度咧，我哋都系玩紧啲虚招， 嗯， 你系玩紧啲虚招，同埋其实真正一场运动，其实我哋搞之前咧，已经要谂就一啲系 realizable， 即系能够达至到嘅短期目标， 嗯， 长期、中期目标或者长期目标。 嗱、 呢唔系叫阶段性胜利啊， 系啊， 即系唔好咁屈咗佢啊。 嗯， 但系你一定要有一啲嘢系 achievable。 吓， 而家今次咧，你系摆到咧成个态最高，所以冇得走。 嗯， 你唔好问边个，你问我都系啦。 嗯， 我都几廿岁啦，但系你问题就啦、是，你叫我喂唔好再去啦咁样，得唔得咧？唔得。 嗯， 因为你从来。作为一个运动组织者，三支好，商号好，泛民都好，从来冇谂过一个系点样令到呢一场运动系能够深化落去嘅方法，系咪占领街道系唯一呢？ 嗯， 当然唔系啦，不服从运动有好多噶嘛，你谂下，你上次举嗰个例子系嘛，689蚊几十张支票啊嘛，交差饷，喂呢、這个都系不服从运动嘅一部分啦，搞到税局嗰个职员。系嘛？ 唔系 搞到佢入數啊！ 嗱，所以咪其實 而家有人 入十次啊！ 而家有人講緊係唔再交税啊嘛，而係捐曬啲錢去慈善機構嗰度啊嘛。 唔係咁，所以其實呢個黃之峰其實佢咪講咯，即係其實你唔可以即係呢個抗爭唔可以獨孤一味啊嘛。咁所以其實佢亦都嗱嗰陣，所以佢咪 justify 嗰陣時所謂五區公投咪超區公投啊呢啲嘢咯，係嘛？咁啊，即係好呢次時間差唔多休息一陣。 三大撚門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冚家產！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着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乜八八好特別，我係蕭若遠。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相逢何必曾相识，在渐重地运相遇这红头，也许今应知道你是谁，无谓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洒泪。 星期三晚9:30。数风流人物，横看金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是赵善谦。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啊，即系嗱，琴日咧，如果大家听过呢、這个即系呢、這个 决战中 环啦、啊，即系都听过阿老萧点样讲啦，我哋老萧啊，萧少涛系嘛，咁其实佢咧就 challenge 咗高登仔啦，就话喂，你 但系佢嗰个废青嗰两个字系咪佢用噶？ exactly 喺篇文嗰度用嘅。 咁佢讲人哋高僆仔啊，大佬，唔系你偶像喺晒嗰度啊，大佬，最有创意嘅人系嘛，最有毅力。 唔系佢有个解释嘅，就系话咩？而家其实一个大好嘅机会，深化呢一个运动。咁你班友日日啊，除咗喺讨论区嗰度倾嚟倾去，同埋喺占领区嗰度搞猎毛之外，咁你仲搞啲乜嘢出嚟 咧？好彩咧，我就唔会再选区议会嘅。你打死我都唔会再选区议会嘅。嗰阵时候其实系一个 obligation， 呢个责任嚟嘅啫。 吓、 啊！你原来当咗选区议会系一个废青俱乐部啊，大佬。 咁你都做廿年废青啦，有捻所谓啊？ 我其实好有着数噶， 喺 度选区。 哦， 系。嗱，咁其实嗱， 喂，点解佢觉得呢个一个出路咧？ 嗯， 因为佢谂住呢一个一个退场机制，呢个系大家回归社区嘅一个方法咁样。 嗯， 我睇完成篇文，我只系得个感觉就话，追击保皇党，唔好俾啲契弟自动当选咁样。 唔系，咁你要谂下， 系咁多嘅咋系嘛？ 唔系你谂下，其实嗰个叫做系风险唔系好高嘅。嗱，事实上你只按金都3000蚊啫嘛，系嘛？你攞翻5%，即系其实你就系攞到百几票啊！即系你当你嗰个选区系得5000至8000人到啦，即系你就系你攞翻得8-6票，唔好1-4-1咁样样。喂，咁其实已经系可以攞得翻咗几千蚊噶咯，系嘛？ 第一呢个一个本小利大嘅。 喂，刘家都系攞141票 啊， 系嘛？仲话呢个精算师咩国际顾问公司？ 咁你又唔好嘲笑人？ 我唔系啊，我咁讲啊，对比啊。喂，刘家雄用人民力量气势最盛嘅时候去追击民主党，都系攞141票，即系难听啲讲咧，就叫灰头土面咁翻嚟啊！喂，大佬，我哋泛民主派以前即系求其揾一个有两只脚嘅，就算拖住轮椅都好啦，都有30%选票噶嘛。你唔会又连按金都攞唔翻，唔系呢个就系我其中嘅忧虑啊！ 吓， 就系话你咁样去形容人哋高登。嘅巴打 sister 係廢青，就話去選區議會，呢個係我第一個值得覺得挑戰嘅地方啦。 咁唔係嘅，嗱，其實佢自己就 點解覺得嗰啲人係廢青咧？網上世界啲人就一定係廢青。喂，而家我都有興趣喺度繼續玩緊 Facebook 喎，咁我又變咗廢青啊！屌， 唔係 anyway 啦，起碼即係都得到即係呢個高登仔咧嘅正面嘅回應嘅。 咁好啊！ 即係唔係啊？你唔好話俾佢 challenge 咗啊！佢哋真係認真真做 Excel 表啊！即係其實係諗住點樣排陣啦、啊、嚇、啊！即係其實佢哋有幾個目的嘅，就係話咧就打亂呢個建制派嘅部署啊！咁咧。 佢呢啲人咧，佢系咪冇谂清楚啦？其实我嗰阵时候咧，曾经有个理论，所谓呢啲自动当选嘅选区咧，其实对泛民主派成个反对派阵营嚟讲咧，点解冇人落去咧？你应该问呢个问题啊嘛。点解冇人落啊？输紧咯， 系啊，地头嚟嘅， 输到扑街咯，输到冚家铲咯。咁你仲走去帮佢动员？ 喂，唔系、啊， 你焗佢动员一次。呢、這个就系嗰阵时候咧，我反对。阿牛啊，喺个社民连咧，话成日都话要追击钟树根嘅一样。 系， 我话你咪俾钟树根动员一次，佢嘅群众，佢都懒懒闲，坐喺你啲傻，你仲系最后尾嗰几个月先扑落去，又话走去追击人。第一，你对嗰啲街坊唔 系 好尊重，你起码做一年嘢啦，系咪？ 系啊。 第二，我想问你啦，咁蛇斋饼种嗰啲嘢，你做定唔做先？唔做得。呢、這、一個即係道德光環，你依然揸住喺度。但係我問你點樣 approach 群眾？喺地區嘅街坊係透過呢一啲嘅方法嚟去接觸群眾噶嘛？咁你會唔會輸尊降貴先？好啦，我俾你真係去搞，去一次同街坊旅行。你點喺嗰個蛇齋餅種裏面叫大家各位街坊阿叔，等我一陣，俾5分鐘我 present 公民抗命咁樣啊？你点样扭呢个位啊？ 系， 你点样扭啊？ 好难嘅，唔系我谂 即系讲就好容易啊，好嘥生命啊！如果你呢个亦都系谂一个方法嚟退场嘅话咧，对唔住呢个更加差嘅退场机制。 系， 即系我实不相瞒。 系， 系， 系嘛？因为我话晒都选过5镬。系嘛？我好清楚你地区啲街坊系咩人。如果你假设啲人而家其实系冇变嘅。除咗后生嗰批有变咗之外。咁有几个 percent？如果你5%都攞唔到翻嚟，攞翻141票嘅话，喂几核突啊，大佬！ 喂，但系又咁讲、 啊，即系追击唔成啊，俾人耻笑啊，大哥！ 啊， 你几大镬嘅一件事啊！ 喂，你讲紧自动当选或者系嗰啲好坚实嘅红区里边，喂阿昌上年选嗰个地方真系净系瞓喺佢办公室，系啦，富荣选区嘅中港冇，咁你真系喺嗰度瞓咗一个礼拜， 你咪俾阿中港冇表演一次，我点样赢你七三咯？ 嗯， 我表演一次话俾阿爷听，我赢七三嘅， 嗯， 咁咪区议会主席都捞埋啦。 嗯、 论功行赏、 嗯， 即系如果我系建制派，我估嘅啫吓，我推论嚟嘅啫，唔系估啊，推论嚟嘅啫。 嗯， 其实你咁系变相鼓励咗佢一啲好劲嘅人去表演自己一次嘅实力。 嗯， 如果你系空降啊， 系 咯，除非你而家开始做嘢， 嗯， 落区， 嗯， 输砖降贵，做蛇斋饼种，由嗰度开始入手， 嗯。 啊、派个种嘅时候，可能中间摄住张纸入边啦，顺、啊、便拜埋份抗争报啊咁样， 吓、啊、热血、 啊，你都唔不厌其烦同人哋解释， 嗯， 唔系喺电脑打机嘅字， 吓、啊，咁你点样解释03年即系阿黄茂替即系输咗俾个僆仔咁样咧？啊，04年啊，唔好意思啊， 吓、 啊，系啊， 03年 系输 俾阿丁士元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黄茂替啊嘛，系咪？ 系啦， 大细。嗰陣時候，我阿爺同埋係未干預香港嘅立區議會同埋立法會選舉得咁嚴重。 嗯， 跟住嚟就嚟啦、 嗯。 所以我點解我頭先上一節我估計就係、是、你嗰個一國兩制， 嗯， 經過呢一鑊嘢之後咧，阿爺更恐慌。 嗯， 而佢嗰種恐慌咧，就更加夾得更加嚴重。 嗯，就幫啲人逐，幫建制派逐票數啦。 咁呢個係我哋嘅矛盾嚟嘅。 係， 嗯， 點解話呢個係我哋嘅矛盾咧？就係、是、我哋冇辦法只知道咧。面对呢一个困局嘅时候，群众嘅民情咁分化嘅时候， 嗯、 究竟我哋走去边啊？嘛、 嗯， 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大 dilemma 啊！呢个就系我两难啊！嘛、 嗯， 进退即系失据嘅原因就系咁解啊！我哋一班好坚实、好坚持嘅群众， 嗯，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嗯， 但有啲咧系好磨妥、好契弟。 嗯， 以前我哋就知道点样去即系将呢一啲人嘅意见磨合，跟住变成系主流啊嘛。 嗯， 吓。 而家冇辦法只做得到呢樣嘢， 即係泛民吸納到馮偉光、狄志遠，而家就唔得啦。 因為你嗰陣時候勢大啊嘛，你有市場啊嘛，啲、嗯、人依然係反共啊嘛，但係亦都反共得咁厲害啊嘛，亦都有條界線喺度畫咗喺度啊嘛。 嗯， 阿爺都唔會過分嗰頭啊嘛。 嗯， 所以如果啊，我哋花生台嘅老蕭 suggest 呢樣嘢，我估佢都係即係brainstorming 嘅啫、 嗯， 即係腦震盪一下， 拋磚引玉。 但我覺得。个代价系好大咯， 嗯， 唔系 Anthony 所讲嘅3000蚊按金咯， 嗯， 喂，你事前唔使做嘢，个过程里面唔使做嘢，你唔使派你嘅宣传品啊， 嗯，但佢又解释到另外一样嘢，喂，你见到其实各即系建制派各区佢都只不过系用2000到2500张飞走去围死你嘅啫，其实如果你 喂你唔好攞呢个 absolute 嘅数字啊，呢个世界系循环都 relative 噶啦。 嗯， 头先阿 Anthony 讲，好啦，我当10000人一个选区， 嗯， 40%到50%人投票，我当4500， 系啊， 阿哥攞2000-3000票赢得啦， 嗯 哼， 你攞唔攞到啊？咁、容易攞啊？阿爷要你做死你啊！ 嗯， 我赢咗20年，我都要我输啦。佢收购你一个法团咪搞掂咯， 系、嗯、好容易啊！ 一个法团有几多飞啊？喺佢关系网里面200个家庭、300个家庭， 嗯， 每个家庭你当系三飞，几多啊？ 600咯， 600至900啊嘛， 嗯， 来回真系几多啊？1200到1800咯，赢就冇啊！即使嗰扎家庭里面有人同情， 系 呢一个嘅占中运动，同情公民抗命，支持香港嘅民主，因为呢一啲咁细嘅选区里面咧，系讲街坊网络噶嘛， 嗯， 你点够去动员啊？朝见口晚见面， 嗯， 你嗰啲街坊真系以为入到去投票，冇人知道我投咩，出到嚟讲大话，眼都唔使眨啊， 嗯 嗯， 即系话，哎系啊，我投咗你啦，咁其实就投咗隔篱嗰个。 嗯， 好多都做唔到呢样嘢噶， 同埋入到去会唔会惊俾人玩咧？其实 而家泛民主派喺区议会里边接近100席到啦、，around 呢个数啦，我嘅估计最少输一半， 啊， 最少， 嗯， 即系人哋已经系好 sophisticated 噶啦，机器 sophisticated 到系点咧？即系精致到系点咧？佢计到我自己有几多飞， 嗯 嗯。 你講嘅以為好少啦，那個 absolute 個數嚟，咁啊絕對數冇乜二三千即係話俾你聽，我攞六七成選票啊！ 所以四十二話，即係佢嗰陣時咪話，即係已經有人預估咗數俾佢聽咯，已經一早話， 哦係啊 ，exactly 係四十二票啊，即係其實嗰陣時已經 係 咁啦。 人哋係數到飛嘅，你係數唔到嘅，因為我嗰啲係空氣飛嚟㗎嘛，你係數唔到啊。仲有你走人去攝場咧， 係 係啊。 即係好似嗰次善用街又好，即係馮偉光嗰次都好嘅，有林宇陽，有桂思傑，幾廿個人湧埋去，你自己都拆到散曬啦，你飛。 哦，咁啊係啊， 係咪先？點解佢會四廿二票啊？林宇陽嘅拆啲啦，大佬。 係啊， 喂，你民主派嘅鋪裏面仲有幾多？馮偉光嗰陣時未做呢個白宮發言人之前，仲係民主派嘅其中一份子，佢梗係大户啦。你林宇陽係細户啦。系咪啊？四十二张经嘅更加系细户中嘅细户啦，大佬，你估都估到啦，系嘛？ 系 喂，呢个好自然嘅啫，你自己喺度拆散晒所有嘅飞。 嗯 嗯， 所以唯一嘅问题就系、是、都预估到嘅，就系呢一个方法，只系能够喺社区度做宣传。 嗯 嗯， 得一个目的嘅啫，你唔好谂住自己有几多票，不过系会好核突嘅。 嗯 嗯， 系惨败。 嗯 嗯， 翻嚟。 咪即係當年嗰啲七人民批葉寶林咁樣， 七人民批都好似仲好少少喎，佢啲成績有兩三成選票喎， 係啊， 我真係驚你連兩三成選票都唔， 但係當年嘅佢哋已經講到明，一開始佢棄選， 你偷雞就一定做唔到啦個功能，係蝕曬啲渣米嘅。 嗯， 如果你真係唔係 serious 佢同佢玩嘅話，好啦，你 serious 去玩嘅點止3000蚊啊，大哥， 嗯， 蛇齋餅仲唔使錢啊？ 係 啊， 係嘛？但係喂，啲阿叔。攞完就走㗎啦， 但我覺得佢哋 同你有感情，同埋人哋民建聯嗰個競選機器已經係由搖籃到墳墓啊， 係， 佢唔係淨係派個總俾你留低個電話咁簡單啊，係會打電話去你屋企 follow up 噶， 哦， 睇下你個仔揾到工未啊，喺工聯會裏面介紹份工俾你啊， 嗯， 你喺內地有冇生意啊？介紹啲生意俾你啊，哥，你攞唔到綜援，係好快手地幫你申請到綜援啊。 所以 你要分户嘅话，即系攞多间公屋啊！ 所以嗰个唔系 都做埋啊？ 唔系民主嘅问题，嗰、那个恩义嘅问题，佢对你有恩啊嘛。嗰、那个恩人 喺呢啲咁嘅细选区里边，已经系不讲意识形态噶啦嘛。 系啊， 阿哥，啊、你都要答噶嘛？条巴士线嘅问题，小巴线嘅问题， 嗯， 嗰度有冇间分科诊所嘅问题？你使唔使答嗰啲问题啊？嗯、你使唔使 study 下？ 嗯， 大问题就系呢啲政纲已经冇用啦。 嗯， 恩义问题啊！ 系啊， 我同你有感情啊。 系啊，喂、啊，但系当年我唔记得你定系司徒华接受呢、這、一个传媒访，即系接受无线访问嗰阵时候，你讲紧大举入去区议会嘅原因就系在于要教育选民，即系令民主意识深重于社区里边啊嘛。喂，如果讲 嘅 话， 有用嘅， 失败晒噶咯。 由2011年嗰次嘅选举之后咧，证明失败咗。 吓、 啊，系开始啊 turn back。 嗯，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咁多年你 我嗰阵时候 白做啫。 诶，讲翻转头啦，即系唔想讲都要讲。我嗰阵时候其中一个考量就系咧，你同泛民主派咧，即使嗰班系点样契弟都好咧， 嗯， 你认为啫吓？点样契弟都好咧，你一揽住死嘅时候咧，你一冇咗个区咧，你系完全系宣传唔到呢一个民主信息。 嗯、 你冇咗个 network，、嗯、你冇咗个 channel 去做呢样嘢。 嗯， 你一揽嘅时候就系呢个咁嘅结果噶啦嘛。 嗯 嗯， 系嘛，双输噶啦嘛。 嗯。 咁你咪出事咯？ 嗯， 即系竹园北而家一定系解放区嚟噶啦，你唔好谂住叫我翻去转头，即系好多街坊就打俾我嘛。 系啊， 喺呢度正式宣布，你唔好揾我啦，做啲咁嘅傻仔嘢啊，大佬。 我放心，高登仔都有个回应嘅，就话废土旧地无谓搞， 系嘛？ 系啊， 你玩完噶， 嗯 嗯， 你攞到多过刘家雄先讲啦，大佬， 佢哋都讲到明唔会搞咁，你唔使担心喎，真系。 梗唔搞得啦！嗰啲咁嘅地區，而家嗰啲已經全部赤化曬。呢、這個唔係一個好嘅方法，我覺得。 嗯， 如果你真係話純粹，我哋係針對後生嘅，做一啲年輕嘅家庭、中產嘅宣傳，我覺得相對容易好多。 嗯， 走去嗰啲基層選區裏面咧，你嗰啲人係好實際嘅人。 嗯， 因義情重嘅飛，你係全部掛曬。所有嗰啲嘅地區裏面咧，嗰啲中間嘅組織所謂 intermediate organisations，、嗯、會啊、法團啊、 嗰啲咩居民組織啊，全部俾人包起曬噶啦。 嗯， 中聯辦個個禮拜揾佢哋嘅，飲茶灌水嘅。 嗯， 你點跟人鬥啊？ 嗯， 你估真係靠公職啊？ 嗯， 喂，以前嗰套完全係失效啊！俾你聽。 喂，阿土啊， 系， 喂，不如读下啦。唉，你讲到咁灰，不如我讲下。 唔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way out 啫，你可以试。 我嗱、啊，你不如听下啲策略问题啊。 好啊，听下。 嗱，譬如呢个司马懿字仲达啦，即系呢位网友啦，佢就话嗱，就策略而言咧，就其实有下面几点嘅。嗱，弃用高登名号，就改以网民自居，因为其实好多人咧就对呢个高登反感，就当埋你系废青添。咁啊，第二啦，就熟悉咧。呢、這個社區議題，即係其實你要溫書啦，係咪？咁啊，盡量出席居民大會同埋諮詢大會咧，就喺呢個大會上面發聲。咁 居民大會咧，先插一句先啦，係自己搞噶， 嗯， 係 唔係自己出席噶？ 係， 嗯， 係要揾到個議題出嚟、 嗯， 跟住自己攞喇叭， 嗯， 或者音響， 嗯， 跟住要貼海報， 嗯， 臨開之前個零鐘頭，逐棟逐棟大廈嗌翻嚟噶。 嗯， 点会净系出席居民大会啊？ 好，咁啊，呢个我代表高登仔多谢你啦。呢、這个好啦，第三就呢个争取各组别人士嘅策略。嗱，第一就系年轻一代就以网络作重点宣传手段。 有冇登记做选民噶？班阿哥， 嗱，希望有啦。 你要做咗选民登记先、啊。 嗱，佢就话咧就时事为焦点，其次咧就喺度玩玩乐嘅资讯，最后为即工作报告。咁呢啲系争取年轻一代嘅票啦。第二。就是中年中工作人士就以单张形式宣传，焦点为工作报告，其次为事事，最后又是玩乐资讯。咁第三 有咩玩乐资讯啊？ 我都唔知。 见到阿叔俾啲足球贴士同埋跑马贴士嘅。 播劲啊我真唔知道。 啊见到师奶陪佢一齐打麻雀咁啊。 喂快啲喂司马懿仲大去 checkbook 嗰边回应下喂。 是 好跟住第三就係、是、家庭主妇同埋老一辈呢就可以派发一啲呢印有名称嘅印有名称嘅节日性用品。好似利是封嘅日历同埋可以入屋嘅小礼物啦。咁即係蛇仔饼种嗰类啦。就同时强调呢节日嘅重要性。 喂呢啲嘢我21年前已经做㗎喇。 嗱 so w h a t OK. 嗱跟住第四。就所有項目咧嘅重點都係人數，就唔係項目嘅價值。咁啊，暫時諗到咁多啊，冇啦嚇，咁樣樣。 你知唔知人嚟抽獎抽咩？ 啊，抽咩咧？ 電視機啊！ 哇屌， 咁 LCD mon 噶， 咁 四廿幾寸噶文件公司、啊、大哥。 哦， 唉， 仲唔係選舉嘅時候做、啊？ 梗唔係選舉做、啊， 選舉完先做、啊，做足四年、啊，仆街。係、嗯、啊，你出席親佢，總有一次抽中、啊，係嘛？有圍獎、啊，有大獎、啊。 嗯 你点够佢顶啊？ 嗯， 系嘛？你卖个飞又贵过人， 嗯， 人哋嗰啲即系三日两夜返大陆嗰啲团，大佬 冇啊冇， 两嚿几水一位， 即系玩福利， 五星级酒店， 所以诉诸于呢个理念啊，即系嗱。不如听下如来佛点样讲啊？咁、 啊、 如来佛咧就话嗱，今次咧就虽然话即系试刀啦，但系选人都好紧要嘅。咁如果第日咧真系想将高登嘅声音咧带入议会啊，咁啊上面都有呢、這个， 即系当咗当选咗咁啊，顶你真系好笑啊！ 咁啊上面都有巴打讲咗啦，啊而家系世代之争啊嘛，咁点解我哋要唔揾一个有志从政、有心理准备同埋抱负嘅高登人入去咧？等佢累积本钱，嗱 no offence 啊，但好似我见到巴斯打，好似连区议会都冇状态咁去做喎、啊，咁样样，咁你讲状唔状态咧，亦都有人咁样讲嘅。嗱，譬如好似呢个肥苏啦、fat 苏啦咁样讲，咪街坊问起咩人啊，咪话我都系街坊咯，吓、啊，咁所以一早点样都话自己住喺附近，唔系方便。 咁你讲大话唔得啩，系咪？ 咁你咪拣佢喺附近嘅区度住咯。 啊、你应该话拣个你喺屋企附近。 咁啊，唔系讲大话嘅，系咁啊，唔系方便都可以同街坊讲，喂，我都系住呢头啊，吓、啊，或者我第几座、第几楼啊，陈太。个仔啊，而家咧个区议会上次点点点啊，都系喂，都唔系帮街坊嘅，即系其实打人毒针啦吓。嗱、啊，即系求人不如求己啊嘛吓、啊，即系话晒住咁多年，即系想帮大家街坊街里，我都认为咧要将网上嘅身份咧彻底隐藏。喂，其实啦，如果打街坊票嚟讲咧，其实上次阿林康正咪就系咁样做咯。 我系网民，其实啲街坊知唔知你噏紧咩噶？ 其 实啲后生你应该会知道， 后生都系知啦。我梗系讲紧唔系后生啊。 唔系后生嗰啲， 我 identify 头先好笑咧，就话 identify 自己我系无 网民咁样吓，咁过瘾嘅，因为真系好睇喎，高登嘅。 咁萧兆涛都系网民嚟嘅啫， 过瘾喎！呢、這个真系头先你台读几段啫，几得意喎！佢呢啲即系思考，系嘛？ 唔系，但系 anyway 啦，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佢哋即系起码有心去即系做呢啲咁嘅嘢咧，咁都 appreciate 嘅。老实讲，起码即系都系即系 都 fans。不过我讲得即系负面一啲，等大家即系深入思考其中一啲嘅关卡啫。 系啊， 你派嗰啲嘢咧，你唔够唔派嘅。我想俾你听点解咧？你派呢个利是封，你派红色嘅。屌人哋派金色嘅靚過你嘅， 係， 係嘛？你派一個福字揮春，我嗰陣時候都好靚嘅啦， 係啊， 人哋派一沓啊， 係， 仲係自己親自拎上門啊， 嗯， 哦， 你上唔到樓，人哋上到啊， 嚇嚇，你上唔到樓嘅咩？你做過 上唔到樓嘅， 我後尾最後尾嗰四八年係上唔到， 係因為下面嗰啲業主立法團夾走曬你噶嘛， 俾人收購咗啊嘛，法團已經嚇，我捱到一屆已經好叻㗎啦，係 啊，嗰啲互委會夾 Q 走曬你噶嘛， 係啊，除非你 identify 到某一個。揿咗钟，我而家揾阿龙，咁阿龙真系喺度，喂，边个阿土啊？哦，而家上嚟，咁啊，俾你上去。 但系嗱，我听过有种讲法咧，就系、是、话你自己扮建制派啦，从头下面即系讲啦，你譬如讲嗰啲中港部，好似阿昌嗰阵时选，话喂，我帮建制，我帮啲中港部，然之后上到去就换翻件衫，咁系点噶？呢个 唔系我 anyway， 我觉得其实可以 prudent 啲咁做嘅，即系第一唔好谂住赢。但系咧，但系你一定唔可以咧，系需要爬翻嚟嘅，即系你要真系认真啊！嗰个选举工程， 哦， 系好认真嘅选举工程，即系你系可以要一丝不苟 吓， 吓唔系平时咁写两句嘢就代表偏大中嘅立场，但系都要长篇大论喺度系咁吹又咁吹先得，就好似索罗 B 咁啊， 系咁咪同 即系讲到我街坊都烦啊！得啦，唔该晒啦，唔该。 即系你唔好俾人觉得系玩下咯。即系其实你系即系起码你攞唔到，你赢唔到都好，起码真系感动到某一啲即系吓，即系街坊咯，所谓系嘛？即系起码你令到佢改观，我觉得已经系算系赢咗噶啦，已经系。 你有两三成 啊， 撑你公民抗命， 系 已经喺度进步。 系啊， 对香港一个过往守法就不守公义嘅社会。 嗯 已經係進步嚟， 啊， 呢樣嘢其實係一個突破嚟， 係， 即係你唔好期望諗住能夠贏到入到區議會做乜鳩，第一嘅區議會冇乜鳩可以俾你做得到，呢個係事實，係吹水會嚟嘅啫，嚇，即係我瞌眼瞓，一醒翻嘅時候打佢份文件咧，就已經可以講五分鐘，嚇嗰啲嘢你咁啊幾唔重要咧？你話俾你聽， 但係 仲容易過做節目啊！我話俾你聽，做節目都要準備嘅。 系， 系咪啊？嗰啲嘢都影响唔到嘅。边条巴士线加定减？ 系， 系咪？你话要增加条巴士线都会咁容易啊，大哥。 嗯， 搞到全个区塞车咁点算啊？咁啲街坊咪屌翻你转头，你又有公正，系咪啊？跟住佢加价，系啊，加多班车，不过加价，屌咁，你咪偷鸡唔到蚀揸米，大佬屌。 系，喂，好啊，休息一阵啊。 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云。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威 BB 王夏威 Dance。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樱花春秋啦。 凡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陈淑庄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哎，好啦，翻嚟啊，翻嚟，翻嚟，哎，连尿都冇屙一督就翻嚟啦。哎呀，糟身真系吓、啊。喂，咁嗱，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好耐都冇讲嗰啲国际嘢啦，系嘛？ 哇，冇讲成差唔多两个月咁滞。 唔系，即系占中咁耐，我哋占中冇讲到啦。其实已经都好 dry 啊吓。咁啊，即系其实嗱，你讲到系即系而家 APEC 啦，系嘛？即系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就系话喂，其实占中其实真系似乎系会令到即系呢、這个。中美俄三國其實會可能會有一個即係形成咗一個新冷戰嘅一個趨勢、哦，會唔會係咧？尤其係即係你講到即係而家佔中，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嚇外部勢力啊，即係呢個外國嘅身影啊，即係其實又濕錢俾你又剩啊，咁其實喂你咁樣搞嘅話，喂其實你已經係好多咁樣嘅個氣氛咧，已經非常之係好冷戰 feel 啦，已經係。 其實展望二十一世紀。即係而家我哋去到2014年、你都會睇係一個三國嘅國際關係。而呢一個呢同即係上一個世紀嘅冷戰即係主要係美蘇嘅對決呢係少少唔同咗。就係、是、俄國同埋呢個中國呢係會連結埋一齊係對抗美國。 係呀。 咁而家今次嘅 APEC 呢好明顯就阿爺呢係用錢達人去連結一啲東南亞嘅地方。睇住你美國嘅缺口，美國都冇錢啦。咁咪靠阿爺囉，即係我哋喺黨個笑談裏面講㗎嘛，係咪佢都俾幾十億出嚟啦，淨係個柬埔寨係咪應該係你非洲嘅國家又係啦，係咪咪呢個係一個全新嘅格局嚟嘅、因為你美國佬喺世紀初裏面呢燒咗太多銀子、又先使未來錢啦，咁、你仲邊有錢去即係稱霸世界咧？ 咁如果你玩印銀紙嘅遊戲，咁其實你起碼一定嘅即係叫做係金融資本嘅實力先做到啦。咁呢樣嘢其實對於大陸嚟講，其實相對比較弱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大陸要抗衡嘅話，喂，咁啊真係只能夠靠香港喎、係嘛？即係呢個係國策嚟嘅，即係譬如好似滬港通咁樣，喂，你點樣能夠令到你自己本身印啲銀紙，係嘛？即係其實係即係喺國際間其實係有需求咧，或者有出路咧，你啲嘢真係買到嘢咧，係嘛？喂，咁所以其實你唔好話咩係咪恩賜啊？即係其實係國家嘅一個即係照顧啊。 調翻轉頭嚟講，應該係就係滬港通。對阿爺嚟講係重要過香港人嘅， 咁絕對係啦。阿、胡萬青 因為點解咧？你真係細心啲去剖析呢個問題，就話咧，我哋唯一就係嗰啲有中產嘅人，有股票嘅人就會有傻嘅啫，或者你炒開呢啲股票，即係文昌啊、雲圖嗰啲咁嘅有，先至有傻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你嘅市場係加大咗啊嘛，你係多咗班暴發户嚟炒股票啊嘛。咁即係话需求增加咗啦，价格即係推高啦、但个泡沫就会高咗啦。即係话一冧嘅时候全部一齐扑街冚家产嘅时候就一齐扑街冚家产㗎啦。 唔系嗱，短期嚟讲你 因为嗰啲友仔其实係多钱嘅头啊，啲钱唔知点样走啊，上海嗰班友。投資開上海證券嗰班友 佢又唔信唔過上即係、大陸嗰個即係市係咪喂咁但係問題就係、 佢買佢啲 product 佢寧願買香港嘅國企呀、 喺香港上市 唔係但係香港國 冇錯 唔係但係香港即係其實佢係信香港制度嘛尤其係信香港監管制度嘛 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會唔會你腐蝕埋我呢個做制度 係呀呢個問題啦呢、這個就係、 呢個就係我哋憂慮嘅地方第二你又會製造咗泡沫嘅經濟呢即係話你嘅透過個股市大家係搵快錢嘅、跟住你嘅樓市就周易通呢菜咁講係永遠都唔會再跌落去嘅咁啊龍哥你今年三十 四十岁都买唔到楼，真系大佬。 你细都唔知 嗱，你已经储咗五六年噶啦，以为差唔多到岸噶啦，可以俾。 唔系啊，龙而家嗰啲钱谂住取嚟去旅行嘅啫，其实 系。系啊，一开始已经放弃晒啊！你见到咁样嘅楼价嘅时候， 唔系呢个其实又系即系我谂系青少年嗰、那个即系所谓问题啦，就系话你成日见到青少年好似好多钱使啊，系嘛？即系喂，你要明白就系话又 iPhone 啊，又即系其实又买名牌啊，喂，点解咁多钱使咧？所谓喂，其实呢种使钱系一种末日心态嚟嘅，其实系。喂，你自己本身你系唔会谂住将啲钱摆喺建家立业啊？你唔会谂住做一个长远嘅退休打算啊？喂，你啲钱咪即系你搵到嚟咪使咗去咯？ 所以嗰阵时候即系阿死鬼曾树基啊，佢就讲紧香港嗰个经济咧，所谓嘅二元经济就系咁。呢、个变成一个 cosmopolitan，、就好似 Manhattan 咁。 系， 呢度只有中产同埋上层嘅人 系 可以住喺， 亦都系 因为呢一度嘅 cost of living。即係嗰個生活成本咧，係已經唔係一般嘅打工仔能夠負擔得起嘅地方。 係，但同時間就係話，你咁樣嘅 Manhattan 裏面係有一個好大嘅貧民區支援佢哋噶嘛，而我就做緊貧民啊嘛，講緊。 冇錯啦，而家你係大學生做貧民啊，幫你戰師弟。 係啊， 如果你搞埋呢個滬港通嘅話咧，你焗起個成個嘅股市，跟住樓市嘅話咧，你嗰個貧富差距越嚟越大。 是啊， 而呢个已经唔系用坚尼系数可以衡量嘅咧，因为坚尼系数只系讲紧收入啫嘛，而根本而家香港人嘅致富嘅方法， 或者系令 系啦，就是、靠资产噶嘛，你又冇资产增值税，即系唔使抽啦，系嘛，赚几多冇所谓啦， 冇嘅系啊， 冇嘅系啊， 买卖股票又唔使，买卖楼宇又唔使抽税，最多打嗰0.1% 嘅 stamp duty 系咁多。 系， 咁你点搞？ 你根据坚尼系数，即系量度嘅话，李嘉诚赤贫添。 喂，同埋即系大家唔好对呢、這个即系沪港通即系咁乐观啦。其实，喂，即系我见到有一位即系其实网友啊，叫做杨卫龙啦，佢就话即系沪港通有七宗罪嘅。咁边七宗罪咧？喂，其实咧就第一就系、是、其实系呢个沪港通嘅问题系出于即系中国嘅资讯太封闭啊，即系企业嘅高层咧就贪污不堪、庸碌无能，如此即系 同埋啲数大部分都系假嘅， 系啦，就好似倒地沟油咁样样，就不如啲股市贱货如何能够即系走上呢个国际舞台等，如即系好似欧美国家大企业咁样平起平坐咧。唔、你即係其實你好似你而家所謂市值最大嘅，好似叫做係工行咁樣啦。唔、你工行啲錢即係靠咩賺返嚟？全部都係即係國策賺返嚟嘅啲嘢係。你一冇咗國家嘅政策保護嘅話，喂咁其實你嗰啲所謂資產，喂其實係好虛嘅，等於 調翻轉頭呢個角度嚟講咧，就話點解嗰陣時候人哋認為即係佔中阿爺唔會鎮壓就係咁解，因為佢依然要利用你個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佢吸水同埋放水嘅地方。 系、 而呢、那个框架，即系香港嗰、那个即系有关上市啊嗰啲咁样嘅，已经系符合真系国际标准 啦。 系啊，即系顶尖噶啦，已经。大家系有公信力，系信得过嘅地方。但系如果而家你搞回港通嘅话，即系你将嗰啲地沟油， 系啊， 你用地沟油嚟啊嘛，系沟埋落去我哋嗰度啊，大佬。 系 啊， 唔系即系所以嗱，佢亦都讲嗰样嘢就系第二宗罪，就系你头先讲嗰样嘢啦，就系中国股份系香港系控制唔到噶嘛，即系你中资上市造假，喂你即系呢个即系呢个监管局，你可唔可以即系有冇办法去即系 check 到佢咧？喂，老实讲，佢唔喺呢个地方上市噶，系嘛？跟住吓， 除非你好似即系而家即系周永康、薄熙来嗰个系统咁。而家佢捉佢哋全部嗰班友，全部都系同佢系统有关嘅人啊嘛。 咁你 即系政治咯，唔系法律咯。 咁咪即系要咩咯？咁你咪即系要又系要大陆嗰套系统去管咯。即系你唔会话即系咁，你讲到明。 咁大陆嗰套系统就背后嘅政治有人治因素喺度嘛。 喂，但系其实 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嘛。你而家衰嘅时候，我咪揾啲藉口嚟搞衰你咯。 系啊。 咁你啲上市公司实有问题啦，系咪？咁咪拉晒你嗰班人咯。 你香港证监老早已经系咁样噶啦。你见到咩刘志军喺香港嗰度亏空，喂，都真系要靠中纪委就去喐佢，香港先喐到嘅啫。 系啊。 同埋最惨就系你而家香港嘅一国两制咁样腐蚀法咧，你 ICAC 冇晒公信力，你商业对罪案调查科亦都冇晒公信力嘅时候，你拉咩人？是你决定，你查边间案是你决定，背后咪政治因素咪即系人治咯。 系 点解话成为一国两制俾人蚕食紧啊？如果你再沟埋佢啲地沟油过嚟，第三 就系港交所如何能够让唔喺香港上市嘅中国股份直通海外咧？咁样样， 系啦，咁 可以，不过你敢唔敢买咯？所以我估香港人咧，即系透过呢、這个即系沪港通去买佢哋嘅股票咧，机会好微。 同埋一个问题， 除非你同我都收到风， 同埋有一个问题， 即系短期揸揸佢。 你投资大陆佢本身有一个渠道啊嘛，本身已经有 Q fee 啊嘛，但系其实嗰个额度其实系本身系唔用唔尽嘅，已经系 Q fee 系用唔尽嘅。点解你有咗香港，你反而系会买咧？即系你香港系咪有咁样嘅？你系咪真系可以点石成金嘅？呢个就好难讲。 唔系呢个咪胡孟清佢嗰啲文章课试过一样嘢咧，就系香港人其实唔理上海嘅，但系上海嘅人就好 care 香港嘅股票啊。 吓，咁就系嗰样嘢。 你敢唔敢买啊？ 黐线噶呢？ 过咗个礼拜之后，即系可能系渣都冇嘅，系嘛？你买香港，我哋买翻自己嘅香港股票。 咁你短期嚟讲 渣都冇， 你管短期嚟讲，你 都有少少判断啦、啊。 你就係讲咩囉，你讲 A 股同埋 H 股嘅日价囉，係咪你只能够咁讲囉，即係你觉得哇你 A 股平嘅，咁你买咗，喂但係嗰样 你有套等㗎嘛呢、這个时 间。係啦咪囉，即係咪所以咪话短期嚟讲囉。喂咁大问题就。 所以唔好觉得胡广通、即係嗰啲咁嘅建制派嘅报纸或者嗰啲舆论呢、就觉得呢个系忘恩大赦对香港人。 係啦。 对我哋一般。嘅契弟咧，即係包括自己 所謂散户，係 冇幫助，係冇幫助 的。但問題就係話，香港嘅散户佔咗八成嘅，大佬啊！即係如果一大鑊嘅話咧，係嗰散户全部同你咩？ 唔係你睇翻另外一個例子，好簡單啫嘛。點解我哋過去即係由2009年開始，我哋嘅樓市再起，其實就係你多咗好多大陸嘅熱錢走入嚟，係起咗我哋樓市。同樣道理，如果你有好多熱錢過嚟香港。是买我哋香港人嘅股票，我哋买开嘅股票，即系谷高咗个股价啫。简单嚟讲，即系个 P E 系更加高啫。 系啊， 系啊。 但系呢一个 P E 已经唔系一个正常嘅市场嘅一个反应嚟。 唔系你买贵咗嘛，等于系， 系咪？ 系啊。 咁跟住你一个浪，而家每十年都一个啦。九八年一次亚洲金融风暴。 哦，五年之后， 2008年之后一镬嘅亚洲呢、這个 金融海啸， 海啸系嘛？全球嘅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一冧，咪大家冚家铲。 但每次事出有因。 系啊，好啦，第四就法律责任不明不白。咁中港两队嘅法律咧截然不同。喺香港港交所买卖喺即系中国上市嘅股份出咗事，苦主要告边一边咧？系嘛？ 翻大陆索偿。 你即係要咩嗰个 上海法庭 上房即係你即係要上房嗰度即係等于係。係咪 啊香港上房办㗎即係中联办嗰边啊你 咪但你但车过去但佢你知唔知你即係你知你某年两会呢 不过唯一嘅comfort 下大家呢就係有权有势嘅人呢盘假账呢会继续做落去嘅。 係、我知但你上 得亦都唔会跌到冚家铲。 你要知道啲人大点样睇上房嘅人。你知唔知某年两会呢即係嗰啲人大呢就建议呢就话即係啲将上访嘅人呢即係当啲神经病去告唔即係去处理即係全部将佢哋混晒入啲即係精神病即係呢个即係医院度啊即係咁样嘅其实係。 唔如果嗰隻嘢股票呢係都係扑街嘅话即係佢背后财团。 你点 买 权啊屌。 即係话呢佢呢其实都已经喺国内里面呢係失势嘅政治上面。 冇㗎屌。 咁即係你都揾边个嗰度有失势嘅时候，即系代表应该好似即系双亏咗啦。 系 咯，你搵边个追啊？ 冇啊，咪 追到冇啊？ 咪即系中联办个上海办嗰度咯。 你所以其实你个情况就好似之前阿曹云啊，唔系阿曹云超咁讲，即系佢一早已经讲唔使等到今日啦。佢就系话：喂，香港一盆系干净嘅水，大陆一盆系污水嚟嘅。当污水即系同呢个干净嘅水接触嘅时候，咁香港嘅水仲会变咗咩水咧？ 污糟嘅水 咯，咪系咯。即係你黑同埋白溝埋嘅話，嗰樣嘢已經唔係白色啦，已經唔係乾淨啦，係嘛？好啦，第五啦，老美要告一定告港交所，唔去中國告上交所，即係香港要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一定依法辦事。但最怕咧就係老美咧，即係大行就喺美國輕喪隔山買牛嚟隔山告狀，到時點樣了結咧？咁啊，真係冇計啦。啊、即係其實呢啲你見到好多呢啲咁樣嘅原則問題呢都唔 qualify 到嘅其實係。咁你點樣行呢就好似而家高鐵咁樣啦。高鐵嘅一地兩檢未搞到就大幹快上。係咪即係呢啲又係即係所謂即係政策行先就然之后呢就屎忽又有你問咁樣。即係而。 唔係你最擔心嘅問題呢簡單總結就係、第一你嗰個上海嗰個市場同香港嘅市場香港就係完全是由英國 哎，呢下真係要赞下呢个归英牌。你係成个英国嗰个法律嘅体系发展出嚟㗎嘛。包括我哋嗰个嘅证监嘅条例，包括我哋嘅 listing rules, 上市規則嗰啲嘢，全部系同国际接轨嘅。好啦，第一个问题就係而家究竟上海嗰啲证券，我冇研究啦，究竟系咪同国际接轨嘅啲法规。 即系你个情况呢， 如果系嘅话就会有沪港 通。好啦，我当你系。 啊， 系咪咁样執法啊？ 嗯 嗯，系咪咁样執行啊？ 冇嘅， 冇。 我觉得咧， 系咪啊？你全部系透过台底交易、红封包解决嘅啫嘛。好啦，我写咗出嚟系点啫？屌，我写咗出嚟话要咁嘅规定咧，有几多资产啊？要经过咩核数啊？咁样，全部都系假嘅，系咪啊？内地嗰啲 冇啊，等于就是、 你信唔信得过？内地嘅核数报告话俾你听，呢间公司真系赚咁多钱。我真係好有懷疑囉、 嗯、 即係除非你同佢翻箱倒籠重新嚟過一次睇、 嗯、 清楚。而好學你話齋，恩婷頭先你 call 嗰段嘢背後期，因為佢有個國策喺度嘛，佢係壟斷咗個市場嘅情況之下先、 嗯、 可以賺咁多錢。 係啊， 係咪 嗯 呢、這個就係成個大家以為執到寶，其實係執到嚿屎。 係啊。 嗯， 而最驚嗰樣嘢就係賠上埋，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嘛。即係你個情況就係嗰監管嘅角色係令到，即係其實 ICAC 又好，證監又好，係等於俾呢個紀檢委啊，即係中紀委啊，浪起曬，即係俾佢架空咗嘅， 滲透曬。 啲 污水溝落嚟嘅呢乾淨水。 咁、你咁 ICAC 啊，邊個都係即係 白雲綠 啊，白雲綠都係地下黨員，你話噶？ 係啊，我都係聽㗎咋。屌，咁佢咪告我诽谤嘅咯？ 喂，真系六个 point 喎。 系， 好啦，港交所又无力承担沪港通过失嘅责任。喂，你睇下，即系呢个美国点样告汇控啊？罚款都系天文数字，而且长告长有。港交所嘅底子有几厚咧？大家心里有数啦。沪港通上马史无前例，复杂嘅程度咧，唔系沪港通啊。即係其實上马就系叫呢个港交所咧就上断头台啦，等于 嗯。 咁啊，第七啦，就係、是、香港融官当道，无一事有用之才。咁啊，用其实你即係呢个沪港通咧，就即係喺中国咧，即係古往今来嘅，即係呢个即係叫做所谓嘅金融杰作啊，史无前例，复杂程度匪夷所思。喂，市民蜀中无大将嘅香港，喂，点解要硬上啊？啊，喂，仲要咁执就将，即係草草上嘛？其实呢样嘢我哋头先讲过啦，其实 同埋呢一样嘢，亦都系同啊，即係。啊！決戰中環啊，老蕭喺富人入面嗰個滬港通系列都一模一樣嘅啫、 嗯。 其實完完全全成個滬港通唔係因為政治問題，而係因為一啲法治啊，又或者其他執行細節方面完完全全搞唔掂，你先至拖咁耐啊嘛。但係你去到而家，因為 所以梁振英唔好攞呢個 credit 啦。 係啦， 你真係會食豆食著屎 嘅。誒、哎，你呢個 point 就係李業增成日講嗰個 point 嚟㗎啦。係 咩？ 係啊，李業增就係話叫話梁振英成日講呢啲咁嘅嘢，根本就係騎劫咗即係 根本同政治冇關， 係 啊，完全 irrelevant 嘅。佢喺嗰陣時候亞洲周刊講咧係鳩嘅。 嗯， 话因为香港搞占中，所以突然之间stop 呢个沪港通， 系啊， 冇关系嘅， 冇关系， 因为阿爷要钱啊， 佢比你仲急。 阿爷点解一听到占领中环咧，惊、到即系鼻哥窿都冇肉啊？ 最 就初头真系以为系影响到成 瘫痪金融中心， 瘫痪咗金融中心啊？点知原来发觉系瘫痪唔到嘅，系咪？咁佢梗唔驚啦，最後結果就係、 是，但佢最大嘅動作就係當喺年頭嗰陣時將 APEC 嘅呢一個會議本來應該喺香港度搞嘅，結果佢又運咗去改咗喺北京嗰度， 咁咪仲好。 其實佢即係呢一著聰明嘅，對於佢嚟講係， 係啊。 所以其實我哋噏早咗佔中嘅，應該等佢決定咗喺呢個 APEC 喺香港搞咧、 啊， 我哋先嚟搞。 咁啊，令到即係到其時啊，即係奧巴馬 習近平又喺度，奧巴馬又喺度， 喂，大家過嚟金鐘玩啦喂， 咁搞到奧巴馬就好似當年嘅即係嚇呢個叫做係蘇聯 嘅戈爾巴喬 夫咁樣樣 嘅咯，係啦，戈爾巴喬夫要經過嗰班學生先至可以入到人民大會堂， 先至可以憲法， 係啦。 所以其实佢就係要避免咁嘅画面重现咋嘛，其实就 我唯一觉得我哋个遗憾就呢样嘢囉。 嗯。 即係你个占中运动係引唔到啲即係国际嘅政要呢係嚟到香港。 但 有领事嘅，之前有领事。 但係有领事亦都有好多访问学人，即係 York U Harvard 原来係喺而家喺金钟嗰边做緊 field research 㗎喎。係啊。 咁唔出奇啊！喂，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其实你而家成个金钟或者所有占领区都一个流动露天嘅一个民主博物馆嚟啊嘛， 嗯， 系嘛？喂，你真系叫做系十年难得一遇嘅，其实系， 系啊， 系嘛？咁你冇啊，冇其他地方有咁样嘅地方啦。喂，其实嗱，剩翻少少时间讲一样嘢就系，其实我哋头先开头嘅时候就系讲呢个新冷战嘅问题啦。喂、 嗯， 其实而家情况咧就好明显就一定唔会有啦，系嘛？而、嗯、家你见到中美关系咧，其实系几好嘅，似乎系。尤其係咧，而家係講到去呢個 FTAAP， 即係所謂嘅叫做係亞太自貿區啊嘅建設咧。喂，咁其實嗱，以前即係之前講嘅自貿區咧，其實你講美國即係帶頭嘅 TPP 啦、嗯、TPP 啦，同埋大陸所搞嘅叫做咧係嗰個叫做C 咩 C CTPA 啦，係嘛？喂，嗰樣嘢其實係各自籠絡自己地區勢力嘅一個叫做係一個小圈子嘅經濟遊戲嚟嘅，咁等於係。咁而家去到，哇！即係講到翻去呢個 FATAPP 啦，其實係將即係中美嘅一個自由貿易區嘅角色就拉攏翻埋一齊啫嘛。咁、其實係咪就等於就係話嚇，即係中美關係就開始回？ 唔係，你好簡單嘅咋？你睇下咧，傳播媒介或者係新華社發嘅圖片，你睇下。即係同日本首相、比較呢一個嘅美國總統，嗰啲相片、習近平嘅笑容、嘅握手嘅姿勢、就已經知道其實而家係水乳交融緊啦。 係，唔係？所以而家你見到所有傳媒，除咗係講你頭先所講呢幾張相，即係最重要就係普京嗰張相。係。普京佢其實幫溝阿彭麗媛嗰張相係代表住啲咩咧？喂！真真正正重返亞洲嗰個係邊個？係普京。 係咩？ 係啊，個原因係在於，喂你烏克蘭同埋俄羅斯，喂搞到冇曬錢啊嘛，咁所以佢咪需要將成個政治重點擺翻去亞洲嗰度咯。尤其是當你美國同埋中國個關係係咁好嘅時候，喂咁我咪好似被人孤立咗咁樣。 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咧，即係老共咧係一個即係最。強大經濟實力嘅時候，係最叻可以玩到呢張牌， 係啊， 最叻玩到呢張牌。所以美國佬唯一就係利用香港啊，利用中國嘅民主嘅問題咧，係嚟玩 Q 佢嘅啫。喺人權嘅問題，但係呢啲都係牌嚟嘅啫， 牌嚟嘅啫， 牌嚟嘅 啫， 係啊， 嚇，即係打呢張牌係冇實際嘅嘢喺度。 即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啦，你唔可以指望美國嘅幫你爭取民主啊，嚇， 你只係可以，因為你爭取完之後，佢嚟幫你加一下，嚇，即係。封封个官咁样， 即系佢都系即系西瓜， 比比嘅光环嚟， 佢都系西瓜靠大边。 同埋亦都反映到一样嘢，共产党而家系好识玩呢啲咁嘅国际关系游戏，唔会再令到香港，唔会再因为香港呢个占领运动而喺国际上面失仪。 同埋你喺山埋门同埋喺门外讲嘅嘢，肯定习近平已经唔同啦。 习近平其实 门外讲咩啊？香港是我中国内部的事务。 是 啊。啊你不可以在横加干预咁。闩埋门嗰时候讲咩得啦我哋会处理㗎啦自己。即係继续讲得轻松啲啦。你有咩意见呢咁样系咪得㗎啦我哋唔会暴力镇压㗎你放心啦呢个国际金融中心。你梗系咁讲啦。 是啊。 姿态。同實際係兩碼子嘅事嚟㗎嘛， 所以其實嗰個即係強硬姿態已經軟著陸咗啦。 但係我後尾我最後睇翻而家嗰個嘅總結咧，喺而家呢一次 APEC 裏面咧，奧巴馬有講㗎嘛，仲係其中一個 agenda 就講香港嘛，即係話你可以利用美國人，但你唔好俾美國人利用你咯，香港人，我哋都利用唔到，我哋都利用唔到，但係有數嘅，因為點解咧？佢會投鼠忌器。阿爺會投鼠忌器就香港呢個問題，冇矛盾嘅，同我之前嘅講法就係、阿爺一定會繼續干預香港，亦都加強干預香港嘅政治事務，因為發覺呢班契弟養唔熟嘅。但係你要識得利用美國人呢一種打呢一張牌嘅招數，我哋嚟喺中間 leverage， 所以香港公民社會其實係需要進化， 即係點啊？ 冇嘢急，咪好，咪好似 strengthen 啲咩先 ？strengthen 啲咩先？ 勾结外国势力咯，真 你唔可以勾得咁明显噶嘛？屌你！即系你估真系你真系摊下手筋，佢问我攞钱啊？系咪？真你估真系可以即系问佢俾谋略你啊？ 咁啊 冇嘅，全世界所有嘅民主运动，美国佬喺最后尾加一把落去，都系要靠你本土噶嘛？呢个系冇得走嘅。 喂，边一个地方美国佬最后确认话，我觉得我哋支持呢个地方嘅人权同民主，唔系你哋自己搞出嚟先噶。你估真系阿爷嗰个讲法嚟，即系茉莉花革命全部系经过咩受训啊，又咩？武装训练嗰啲咁嘢，屌嘥气啦！你冇自己本土嘅土壤，你乜嘢外国势力都系假啦。 嗯，咁冇啦，系咯。喂，咁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下个礼拜再翻嚟啦，拜拜， 拜拜， 拜拜。